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 不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圍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那 些不是舉藥 來 的 舉藥是不行的。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麵。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要 火， 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就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純粹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個 hold M 嗰個咧，贏多攞。係 啊，贏多攞。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哦， 攞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茶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係傑斯，祝各位蛇年快樂，身體健康，恭喜恭喜！ 好，星期一嘅喝波桑，哇，几乎噏错， 争啲 惯咗礼，惯咗 口 势啊，因为今日咧就礼拜一六嘅，主要原因咧就系某啲主持人即系好似小弟咁样咧，就要团年，咁啊食团年饭，咁你知啦，团即系新春其中一个好重要意义就系大家齐齐整整一家人 食餐饭啦， 食餐饭，咁啊所以咧就。即係費事就少咗一件，咁啊唔係幾好啦，係嘛？咁啊，所以咧就今個禮拜啊 ，Regis 足球節目應該係咪我哋最後一個係 守尾門咧？應該 守尾門咧？ 唔係。 应该系 仲有冰冰，仲有点子冰冰， 点子冰冰， 礼拜三嘅特别版 系啦，系啦，咁啊系啦，咁就所以咧，咁就我哋今日礼拜一六就早啲出街啊，咁啊今晚嘅人脚咧，咁就除咗啊啱啱开声 chat 之外咧， 系 阿的总又喺度， 嗯， 今晚推咪啊的总，阿慈生咧就因为即系佢诶事忙啦吓，咁就今日就嚟唔到，咁啊京一就话嚟紧， 系 咁啊佢应该我估啦，佢第二节都会铺头嘅吓，咁就今个礼拜啦，咁就都我哋如常吓，都会讲下啲灯先嘅， 系啊冇错。 咁啊，第一件事啦，我同傑斯仔咧，咁啊嘅呢個燈咧嘅戰術咧，呢次咧就似乎就唔掂， 臭效啦， 呢次唔臭效喎。咁啊，可能我喺現場講就爭啲啦，係嘛？咁啊， 隔空講可能好啲。 系啦，可能喺屋企嚟到度，咁就争少少，或者你哋帮我讲就好啲。 我谂可能系因为杰斯仔跟你尾啊， 哦， 即系如果你就咁净系你讲咧，可能咧会好啲嘅。 哦，或者系 佢啊，即系手臭啊嘛， 即系负得制定啊呢个世界系嘛。咁啊，杰斯仔啊，两场中，一场中，一场拜仁啦。咁我自己又叫中啦吓，咁就另外就阿的总话嗰三场意大利波中两场。和喎，好和味呗。 总都好阴功啊！的总本来可以三场赢晒。 系啊，多咗卡里亚里系。 因为卡里亚里其实好早已经 lead 噶啦。 系啊， 咁啊去到八十几分钟仲系一比零嘅。 冇错。 系啊，咁啊点知 AC 临尾只有两粒。 系主食嚟嘅。啊，我亦和定主食嚟嘅。哇，真系哇，几乎中， 几乎中晒。 哇，好金嘅真系。 不过拉素对早几和都吓，呢、个都几好嘢。 唔系两场和都好金啊，真系。如果以呢个所谓叫做 三倍几嘅 博彩率啊，或者佢个好分嚟讲，即系 博率 的总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即係 含金量， 含金量高咯， 金量好高嘅，係啊。 咁啊 ，Steven 就荷蘭，話啲荷蘭波幾突喎。 係啊， 阿 Steven， 其實我就好怕買荷蘭波啊，最近呢幾年，因為頭五六名嗰啲實力其實係好難估嗰個勝負嗰、那個嗰、那個 pattern， 同埋主場作客嗰個優勢，我覺得唔明顯。 唔明顯嘅， 係啊，都幾怕買荷蘭波其實。 嗯，咁但係阿 Steven 好有信心喎、啊。 係、 啊， 近排都中咗幾鑊， 喺度默默加盟喎嚇，啊，估唔到啊呢次啊，咁啊去咗一場嘅，咁啊做一場西班牙波，因為就今晚先打到皇蘇對 Elche， 咁啊。如无意外啦，都应该中嘅。 应该咁啊，就买主胜嘅。 系、啊， 大家听到仲可以考虑下落唔落。 系啊，因为佢、不过另外两场就争少少。 就香咗。 系啊，不过都爆爆地嘅，其实嗰两场讲真，即系和夫斯堡主胜嗰度， 主胜输咗俾荷兰威噶。 系啊，输嘅，输嘅。 系系、 啊。咁、啊、另外就拉出去祖云达斯啊，阵间都会提一提啦吓。 系、 啊。咁就另外就 cheat 你咯。 嗯，我唔错啊。 系啊 ，AC 米兰客胜啊，正常啊。纽伦堡主胜博佢开斋下咧。 呢、這个好眼光啊！ 呢、這个唔系，不过讲翻转头，我都系嗰句，即系你过咗成个月揭冬，咁你始终就通常就开下盘、或者系其实咧去到唞咗成个礼拜，唞咗成个月啦，应该咁讲，即系之前嗰啲嘅数据或者状态咧，就即系冇得可以参考， 冇乜根据嘅， 冇乜参考价值嘅。 我觉得呢个有少少话运动心理嘅推敲啦、因为始终一队波。半季冇赢过，但系有实力噶嘛，因为你知呢队波其实系和好多场波，先排尾二噶嘛，咁佢嘅实力如果摆翻一场主场嘅波，对住对方大开大合嘅何芬咸，有时好多时候输波系一条，即系输波系一条虫嚟嘅啫，即系你一路输开就慢慢输，但系你隔咗大概一个月左右沉淀咧，个势好有可能系大反弹嘅， 啱嘅， 咁啊结果就即系我都叫讲得好重啦，赢四比零， 唔系都觉得系正常嘅，不过何芬咸照例都系开大嘅， 系 啊 都系冇得走啊，反而你估嗰场皇家马都系对格林纳达 输咗啊， 嗰场其实我都可能之前有讲过咧，格林纳达呢队波咧系守得嘅。 是 守得嘅，即係所以如果係即係皇馬養到咁多咧，係要小心嘅、 一陣間你又會講呢場波咧？ 都會望一望，因為 係啊，喂，我好唔抵啊，我輸咗俾一兩球神救手上。 哦，咁啊，陣間真係要講講啦。咁啊，今個禮拜咧就全登嘅咧就是、 卡妹， 咁啊好不幸啦，無信加柏就香埋，史特加又香埋，咁啊哈法柏林都香埋，咁啊真係好遺憾啦啊呢樣嘢，咁啊經一就 錯啊， 加嗰場中啦，中咗入球大，咁啊但係其他就爭少少， 卡利亞裏對 AC 入球細。 系啦， 咁啊拜仁嗰场佢就呢个无信卡话主胜嘅，咁就香咗啦。 系啊，冇错。咁啊慈山就无信卡话半场和就和唔到啦吓。咁啊巴塞半场主啊中啦，法兰克福主胜啊，都好嘢喎，买法兰克福啊。 系 哈沙特犀利啊，三场中，虽然就 全中啊， 虽然就热少少， 热啦，好热啦，一点零几啊呢啲波。 咁啊。拜仁嗰场都有啲少少分头， 有分头嘅，应该 1.6、1.7 左右啦。 系啊，咁啊都证实，都系其实系佢捧嗰啲球队嚟啫嘛。EV 宾福特，哇，佢都买好多次宾福特嘅，我发觉佢吓、啊。好啦，边系宾福特？应该有阿仙奴嘅， 应该好似有嗰个希腊嗰个闸啊。 哦。 好恩尼斯好似有啲印象，好似 系啊，因为 EV 喺点子兵兵度讲过噶，即系因为亚记本身系有两三队波咧，系将啲青年军借咗落去， 散晒出去嘛。 下边低即系低组别嘅赛事，所以佢调翻转佢就反而 特别留意 下边嗰啲低组别赛事。 冇错， 系啊，咁啊，但系咧有一场西甲啊，华拉杜列对维拉利尔克星啊，中唔到。 嗯， 我成个礼拜嚟讲西甲咧，系基本上得呢场啫， 最冷啦， 就爆。 嗯 咁啊，总体嚟讲，大家都 都见红啦，都有红色嘅，系、嗯、啊，卡妹争少少， 卡妹啲感情投注啫， 啊，争少少，啊，唔紧要噶，啊，一次唔中，咪下次中过咯，礼拜三又嚟啦，好似跑马咁，礼拜一跑完又到礼拜三啦，几快啲个世界系嘛，所以唔紧要噶，啊，即系一次挫折系嘛，好快又翻身嘅啫。好啦， 讲起跑马咧，即系有位马主，知名马主嚟咗香港， 哦，奥运， 英国著名马主， 系啊，嚟啊。我当初睇嗰个poster 嗰，因为我其实我好早知㗎喇、嗯。因为我起码我諗一个月之前某投注站就已经睇咗个 poster， 咁就见到奥运。咁就喺度諗，咁因为嗰个叫做八周年短途锦标嚟嘅。我喺度諗，咦唔通奥运有隻马嚟香港准备跑、嗯、因为可能系即系英国嘅马嚟可能参加呢个八周年短途锦标赛，唔通有件咁嘅事。咁、 嗯、 但系諗下唔会啊，我记得八周年短途锦标赛系本地嘅赛事嚟㗎喎，唔会无厘头有隻外地嘅马嚟跑㗎喎，咁奇怪嘅，点解奥运咁样嘅，我、哦、原来做、嗯、原来 赞助商。 哦， 赞助 商 就系一个即系西服嘅牌子啦 ，Ken Curran 啦，咁佢就嗰、那个叫做即系形象大使啦。 系咁啊，香港就郭富城啦， 系 咁啊， 郭富城有入场嘅，有颁奖。 系啊，佢系颁奖嘉宾。 咁啊，赢嗰场马嘅咧系洪金宝啊， 冇错，崇山宝， 崇山宝， 崇山宝。 咁啊，一齐上台咧，仲有阿彭于晏。 系 咁咧，其实琴日小弟咧，我喺马场度。 啊，你喺马场？ 我啊，有第咁大只，第一次入马场， 哦，系 咁次喎，系啊。咁啊，见到呢几个 啊，啊，见到啲红人 系 嘛？ 系啊。 咁啊， 一我系最想睇下呢啲。啲馬迷對奧運嘅嘅嗰個 冇嘢嘅， 其實冇嘢嘅，係啦， 你有幾個鬼識奧運咩？ 咁啊， 最緊要最緊要顧住下一場啊嘛！ 好多都識奧運嘅，我見好多人好熱情咁樣嗌 Michael。 哦，不過講翻轉頭，今日奧運就喺修頓， 係啊， 喺修頓整翻兩腳， 整翻兩腳喎，係咯， 唔知今日就 係啊， 今日 係啊， 今日又係又係有啲贊助商活動，就應該去咗修頓隔離一間咖啡店， 係， 之後就落。即兴咁去， 即兴嘅，即兴嘅， 即兴去啦，哎呀， 系啊，咁啊喺度滴啊两脚波啊， 咁样啦， 咁啊俾啲修顿嗰啲啊，即系老人家睇睇啦，系嘛，因为尤其是以我所知咧，就刘荣业即系以前即系香港嘅香港队代表啊，古惑仔咧就喺修顿就玩开嘅，好多时修顿蒲嘅，可能啊都会见到都唔定嘅，咁啊奥运就奥运郭富城。都系马主嚟噶， 马主啦，系啊， 郭富城啊，最弊嗰只叫咩？爱的呼唤啊，冇跑啊，咁啊，俾个洪金宝大哥大赢咗，都好热嘅。 琴日都算系好星光熠熠啊，真系入场即喺个颁奖台上面嘅明星系好多嘅，计埋啲咩尹若明啊嗰啲好多你都见到。 系啊系啊，咁啊洪金宝啊犀利啊吓，咁啊通常杯赛都系开热嘅。 系 好，咁就讲翻啲波啦，咁啊。即系上个礼拜，因为英格兰嗰边就打足总杯啦，咁就我哋讲咗欧洲嗰边先啦。因为英格兰啲波就真系冇，暂嗰个礼拜就真系冇乜睇头。讲真就吓，咁啊欧洲波嚟讲就德国咧，就即系揭完冬啦。咁就咧就整有几场就正嘢，咁啊声称叫做最大戏码就无信加拍就主场对拜仁。咁啊。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啦嚇，咁啊都覺得 有得 拜仁會唔會嚇、啊？即係呢場即係會香咧咁。 或者應該咁樣講，無信加拍偷到雞咧、 啊。或者偷，起碼叫偷到雞咧。咁、因為禮拜五傑斯都講啦，拜仁嚟緊對於強隊咧，就大部分都係主場嘅，就除咗呢場就作客。咁啊，但係呢場作客同埋再加上頭揭冬揭咗成個月。咁啊，可能會即係強隊又爭少少，弱隊又有得偷雞，點知啊？真系偷鬼偷马啦，真系偷鬼偷马啦！呢次 哇，哥利奥拿真系犀利，即系犀利嘅原因系可以，即系你本身喺即系德甲度对拜仁已经扫晒噶啦 ，OK， 等你然之后你仲有嘅系而家拜仁我哋数落去叫做用到嘅球员，即系去到18到20个噶啦，但佢即系我觉得犀利在于嘅系佢可以连个 second team 嗰啲人咧，即系可以 train 到系。well prepared 去上陣嘅，即係呢個我諗係係即係佢嘅厲害之處。 我諗首先就第一就拜仁講真個對手啲對手啊真係唔係好多，即係我諗就好多球隊都係。即係好似有啲西班牙情況咁囉，有啲球隊 根本就冇得 比粗嘅，即係講真 愈賽愈粗，好多場波都 即係好似呢一場波咁，就算對無信加拍排個4-1-4-1嘅前面呢，我當係無風陣啦，馬里奧哥石打最前嘅，咁右邊梅拿，中間佢奧斯 就泰亞高艾簡達拿，左邊就薩基利，咁啊防中就拿姆，咁啊後防就拉芬拿、保定、丹迪、阿拉巴，龍門就紐亞，咁啊拿姆今年打防中咧都已經成為慣例㗎啦。咁啊，唔知佢日後喺德國隊又會唔會嚇，即係阿路維啦，見到，咦？咁啊，哥迪奧拿將拿姆擺中堅，擺喺個防中，會唔會德國隊又試下咧？ 有啲機會㗎，因為而家德國嘅防中其實傷嘅都幾多。 係啊，基迪拿啊， 基迪拿啦，小豬又係傷得比較多。 小豬係啊，小豬又係傷啦，係啊。 咁如果你呢個位其實你放心要出嘅話，就可能要用斯文賓達或者即係跟到揀咗幾個。咁但係國際賽經驗又似乎唔係咁夠啦。 跟到揀都唔知出唔出得添啊！ 係啊， 真係因為跟到揀就 個傷都 今年都冇乜點出過一場啫，原來真係好到好大鑊。咁啊，呢場波嚟講就無信加柏嗰方面咧就442嘅，都一貫㗎啦。咁啊，香敏啊、Max Cruz 啊、阿蘭高薩卡嗰啲啊，全部都齊全， 正路啦， 齊全嘅。但係成場波嚟講咧，雖然拜仁就作客就射門就20次，射中籠啊14次，控球率就接近60.5%啊！哇，真係好鬼卡，好鬼誇張嘅啫。 仲要係 係啊，作客啊，都仍然都係咧，即係好似哥迪奧拿往事嘅風格，即係主宰住個控球嘅。係咁啊，兩球波嚟講啦，咁啊第一球咧就梅拿喺右邊咧就傳翻出嚟中間，咁就馬里奧哥石咧咁就原本係涉前柱位，但係升翻高位咧，咁就咧係冇人看管之下就哥石12碼啲附近就射入。係咁啊，呢個波嚟講見到馬里奧哥石。哇！打前鋒都得喎，有啲前鋒嘅走位喎，犀利。咁啊，跟住就12碼嚟嘅，咁啊2-0嗰球就薩卡呢一個咧防中嘅無信加柏防中球員咧就手球喺禁區，咁啊梅拿就射入個12碼之下咧就2-0。咁啊雖然後尾啊靴敏咁啊有一球咧喺禁區右副位射波就中柱，咁但係講真。都真係除咗係呢一球嘅啫，咁其他大部分時間嚟講，拜仁都主宰住個戰局。咁其實今個禮拜咧，即係過完呢一周咧，即係我諗拜仁嗰個嘅冠軍，即係可以話高唱 入雲啦。而家呢緊有冇過10分啊？ 而家呢緊啊，真係要 呢刻應該有可能。 有啊，因為咧 多蒙特輸波啦， 多蒙特就打和， 打和 2-2，咁啊。呢、這個利華古信咧就輸埋，係啦，咁就首先咧就多蒙特嗰場就對奧格斯堡啦，咁啊呢場波就2-2嘅， 呢場都幾巧妙嘅喎， 有幾 睇啲入球咧，其實個人咧入波咧都同呢個多蒙特有關係 嘅。哦，係啊，咁啊首先就1-0嗰球咧就斯雲賓達尼嘅萊斯啊，咁啊左邊咧咁就有一個罰球就斬埋去遠處嗰邊嘅，咁啊斯雲賓達後上就快龍門咧呢個希迪斯一步咧就頂咗入去，咁就1-0。咁啊，其後咧去到好早嘅就其實嗰個1-0， 好早入波 嘅，係啊，5分鐘就入啦。咁啊，跟住去到下半場啦，咁就咧呢個哈恩啊，呢、這個奧格斯堡嘅右翼球員啦，咁啊第二波傳中就斯雲呢個賓達咧，5分鐘入一球，啊又要自己入翻球喎，啊即係鏟咗波入去，係啊1-1真係慘。咁啊跟住啊。咁啊，但係好快喎，即係10分鐘之後就紐尼沙謙好靚嘅20幾碼嘅罰球，係射得都相當之精彩。咁啊，但係咧搞下搞下去到10幾分鐘，即係70幾分鐘咧，就哈恩又刺喺右邊，俾翻埋中間就池東遠，呢個後備換入嚟嘅。咁啊，前柱區咧一頂咧就頂咗入去，就搞咗2-2出嚟呢個波下。 咁啊，池東遠就其實宣布咗啦，早幾集都好似有講過，下季會正式轉 去多蒙特啦。咁啊，佢應該個位置。都是打前面啦，系嘛？ 应该系 系打中前场位啦，系嘛？ 啊，咁啊，德甲有样嘢又几巧喎，即系德甲就冇嗰个条例话，即系如果签咗个球员就一定唔可以喺对住对手啊，其实都冇呢个条例。 冇嘅，冇嘅， 好多时 系借用先系咁啫。 借用先系咁啫，你买咗仲唔俾人出场？香港咩？大佬， 我记得好似有， 我觉得都有得倾嘅。 唔系有啲就 制咯， 有啲听过嘅就系例如你系。即係可能季中轉會嗰一場啦，利記我都記得試過啦。季中轉會嘅時候，跟住然之後係咪托利斯啊？ 托利斯即刻出嘅喎嗰場，就可能另一個例子啦。 但係冇對車仔啊嘛，係咪有冇對車仔啊？ 唔係好少嘅， 好少嘅。我記得好少嘅就係 好少用呢啲條例嘅，講真咁就。 香港就好似有， 香港走在呢个好先， 香港 好先进噶嘛，香港 咁啊，所以就咁样 啦， 系真系怪少少。咁啊，另外啦，即系多蒙特就失分啦，利华古信都失埋分，可以总结法赖堡都输得嘅，唉，真系大镬啊！真 系法赖堡呢种咪又有少少似我头先所讲嗰种，即系好似纽伦堡嗰种 case 咯，即系上半季系打得系唔好嘅，但系你俾佢唞咗一个月歇冬，咁有一场波叫。主场咧，我觉得通常个调整系会表现会比较好一啲。 即系我成日讲嗰句，揭冬扣一个月，咁你通常啲下盘就真系好着，其实某程度上几着数嘅。咁但系拜仁都克服到呢样嘢，即系你话拜仁真系几位厉害啊，系嘛？咁 拜仁又唔同嘅，我觉得拜仁真系 即系超班咯，真系宇宙级啊，真系大镬。好啦，咁就利华古信呢场波系输2-3嘅，咁啊成场波嚟讲，利华古信占嘅攻势比较多。咁啊，好快，好早，又系好早噶，又系四分钟到就拿斯宾达啦，呢次就三十几码远射， 兄弟都入波啊！今个礼拜 系啊， 两个马山兄弟， 但系两个都失分啦嘛，啊，有鬼用咩？咁啊，但系其后咧就呢个麦美迪啊，呢个前锋咧，咁就禁区咧就顶就射入嘅，咁啊，其后咧就系利华古信再领先啦，咁就系卡斯道左边角球就罗夫斯呢场波打得好好噶，其实吓，咁啊头锤啊顶入去，咁啊但系其后咧呢场波又系同样打得好好嘅舒密特呢个。法赖堡嘅右中场咧，咁就系即系罚球咧系直射入网，咁就咧去前柱入网噶。我记得嗰球波咧，哇绕过几个利华古信球员，哇真系有少少彩数，但系就真系射得好靓啊呢球波吓。咁啊，本来2-2好地地嘅，多蒙特就打和，咁啊利华古信又打和冇所谓啊，咁啊但系要输埋，去到最后90分钟先输嘅球波，咁啊因为有个后备嘅球员叫做球斯，咁咧就后备入替啊，呢个波就又系舒密特啦，咁啊右边落底线，咁就 M 字形出去高位嗰度咧，球斯咧，咁就咧又系好似头先啊呢个池东呢个咧系系先头先啊 戈石 咁样啦，本来入前处都要升翻高位，升翻高位咧，咁就12码点就射入嘅。嗱，虽然呢球波咧，我睇翻个片段咧，阿舒密特真系因为有个后场球员俾上去嘅，俾上去俾阿舒密特嗰阵时咧，就有啲越位嘅，有少少越位嘅嫌疑。咁啊，但系咧。咁啊，球队冇吹又冇计啦，系嘛？咁啊，3-2啦，咁啊，唔知系咪拜仁集团搞出嚟嘅嘢啦，吓 阴谋论啊！ 啊，呢啲阴谋论啊，大家听下算啦，吓。咁啊，顺便啦，即系今个礼拜对于拜仁嚟讲咧，真系非常好消息啊！因为就即系大部分即系威胁佢嘅强队都失分嘅， 失分啦。 咁啊，赖一赖啦，其他赛事嘅赛果啦，和夫斯堡输波， 爆冷啦， 系啊，输俾汉诺威作客。是 啊 另外就纽伦堡啦一系唔赢一赢就四粒。 是啦、 啊。咁但下一场我觉得真系好危险纽伦堡。唔知呢、啊、我总系觉得呢啲咁样嘅咸鱼翻身呢跟住、下一场又。 我都信唔会一道气打落去嘅。 是啊。 是啊。 咁另外就史特加主场输波嘅。咁输俾缅恩斯。咁就另外就法兰克福。1-0赢哈法柏林， 另外一场都有少少意外啦，汉堡主场输3-0俾小黑零四。 啊，你觉得意外？ 系，但系我又觉得小黑零四又唔系话真系咁作客咁好噶嘛。 哦，咁啊， 佢几多打得几顺利啦，系啦。 系啦，咁啊，因为 亨特拉尔 复出啦，呢样好紧要。 咁啊， 为对 即系对方嘅后防系带来好大威胁。 系啊，因为今年亨特拉尔都好少出，咁啊受伤，今个礼拜一出翻咧，又有波入啦。啊！你话几犀利啊！ 另外都有个消息啦，都唔系即系咁开心嘅，就有关多蒙特。 哦，系啊， 系 Cuba 即系正式收 lift 啦， 又收埋 lift， 即系惨，又香一件。 吓，即系你多蒙特拥趸就可能唔系几好消息。 系 拜仁咧，就可能觉得系 天大喜讯， 天大好消息啊！咁啊，讲埋头先拜仁汉堡场波啦，原来艾达就冇出嘅龙门，又出咗杜布里。 哇，杜布里呢个杰斯仔嗰阵时好早已经讲过呢个龙门系一个好劲嘅。 咁啊，又有一球哈六咯，所以啊，即系所以呢个世界汉堡点解会向三球咁多咧？ 系 就有理由嘅。咁啊，讲翻联赛榜啦，联赛榜就拜仁慕尼黑10分，仲要打小场。 系， 唉，真系。 即係你 仲有場史特加就應該係呢個禮拜踢嘅。 係啦，咁就你當 係上半季嗰場未踢嗰。 係啦係啦，即係嗰時去打世界冠軍球會杯嗰時。咁啊，你當贏賣，你當三分以待啦。 十三分 追鬼啊！ 点追啊，大佬！ 你估当年纽卡素咁样咩？系咁啊，所以就拜仁都应该高枪入稳噶啦， 袋咗喺手噶啦。 大佬，你打17场波失8球，啊，真系点讲啊？真系好，你话孤身第二嘅37分，多蒙特话第三都咩绑绑得住，而家同无信加法同分 都追得好密嘅， 系啊。咁住就小克里斯都31分喎、和夫斯堡30分喎、呢幾隊都好近喎、全部都係孖著，全部都係一場就可以翻盤㗎喎、所以多蒙特 小心啲呀、真係我覺得其實要增兵囉，其實要增兵囉，因為你仲要打歐聯喎， 但係有冇財去增兵呢？多蒙特 咁係最衰，你話利雲道夫斯基又收唔到錢， 係囉，啊，你話真係有冇財都好成問題嘅，真係所以多蒙特咁啊榜尾啦。咁啊，呢个布伦瑞克咧，咁就包尾嘅，纽伦堡啊，尾二，咁就距离包尾嗰队啊两分，咁就汉堡啊尾三咯， 尾三啊， 系啊，危险， 危险噶咯都， 系啊，咁啊法赖堡啊尾四，咁啊法兰克福嗰啲啊18分同荷芬咸一样嘅，咁啊呢个就总体就德甲就暂时咁样啦，即系似乎呢个拜仁慕尼黑咧都。大好形勢， 大好形勢㗎啦！我覺得今季係睇可唔可以維遠歐聯啦。 我真係唔係好信佢，如果咁樣都甩到一杯出嚟咧，咁啊真係我諗太陽都由西方升起嘅，真係咁搞法。 係 好，跟住就我哋 講完西班牙啦 ，OK。 西班牙就正常啲啦。今個禮拜咧就主要嘅強隊咧都係贏波嘅。 係 咁啊，啱啱琴晚打一場巴塞對馬拉加啦，就3-0入。波嘅咧就帕杜山齐士，仲有碧基，咁啊碧基嗰个角球嚟嘅，咁咧就山齐士一顶线嘅前边，碧基完全冇人睇嘅， 控定慢慢执入去都得， 系咯，完全都冇人睇嘅，都唔明点解，咁啊证明碧基呢轮系行运啊， 碧基最近真系入球运好强， 唔系其实如果大家前一两年佢当 fit 嘅时候，佢客串啊，即系曾经打即系打中锋系得嘅。佢喺前面真係佢可以即係做到中锋嗰个功能嘅，完完全全做到嘅，係争在巴塞其实个战术就唔需要呢类咁嘅球员嘅啫，咁但係当即係有啲即係比较 urgent 嘅时间，係需要两个高佬上去打二传嘅时间，碧基係做到呢样嘢嘅， 冇错， 咁啊3-0啦，都唔使多讲啦，咁就係呢个巴杜姆啊新任嘅主席第一场赛事，咁啊都叫做顺利系赢出，咁就都好嘅，好事嚟嘅。 喂，嗰单嘢有冇啲咩跟进啊？尼马嗰度好似话已经有一张 breakdown 嘅 list 讲俾你听，收嘅钱原来真系唔止5000万。 哦，咁啊呢啲就唔使讲啦，咁但係我自己係鍾意讲返啲官方嘢嘅，唔係官方嘢盡量就唔讲，其实就一早都估到㗎啦，邊有可能2011年做足球频道嗰陣时已经同你讲尼马几乎九成会嚟巴塞啊，讲真梗係有啲钱收咗啦。 当然啦，我都支持你讲话即係听官方消息，咁但係有冇沈慧根先。你而家督大咗4000万喎，唔係督大咗4000蚊喎。 我知咁啊，睇下点啦，暂时就呢一轮我諗都係要等即係可能上 call 㗎啦。呢单嘢上 call 嘅机会其实就好大㗎，讲真吓。好啦，跟住就第二位马体会赢4-2啦，咁就赢呢一个咧， 都算轻松喎呢场。 轻松嘅。 华利简奴 就赢迪亚高哥斯达一球啦，艾达杜兰就两球啦，加埋就韦拿一球啦。 我而家睇紧 韦拿开斋先嘅，我记得。 韦拿开斋先，我而家睇翻资料，嗰球唔当系迪亚高哥斯达咯， 真系当高，即系当高。 4-1嗰球就真系当高。 O K， 咁但系我睇片啊，真系好似迪亚高哥斯达就迟啲。咁但系咧，啱啱琴晚睇到段消息。就来自英国 BBC， 咁就话咧，迪亚高哥斯达出年系会以咧3000多万咧，就会加盟车路士。 吓 ，BBC 讲就真系有啲可信性喎。 系啊，我所以嗱呢啲嘢，我如果唔系 BBC 讲，我都费事讲出嚟啊。 Okay， 因为琴晚我 睇 Facebook， 我係收到呢個消息嘅，係啦，咁啊，佢嗰個 source 係 BBC， 咁、究竟係唔係咧？咁其實我就自己覺得我就唔係好中意呢個 球員 嘅，本身就 係， 我就 覺得係即係唔啱踢你嘅車仔啊，定係即係個球員本身嘅？ 我係覺得始終覺得呢個球員係可能係一季嘅 一季貨仔， 同埋我始終覺得呢個球員係。个能力嚟讲系咪真系咁高呢？我都好有啲疑问。 OK， 啊，咁就睇下点啦吓。我就希望唔成事嘅，讲真就。 车仔真系点解可以咁鬼多钱嘅咧？ 啊，呢、這个就出年啊，出年就先至会加盟啦。 系啫，咁都好多钱啦、啊，大佬。 我唔系咁而家，大佬咁啊投资叫做得几好啊嘛，大佬。因为咧而家咧睇翻嗰个转会嘅嗰个即系 breakdown 嚟讲咧，即系嗰个 佢个 balance sheet 嚟讲咧，就车仔咧 今年系赚噶。 今年唔系如果。当蚀钱系蚀得比较少，2000多万嘅啫。 系 咁，但系同其他啲强队比咧，就争好远嘅，即系同有啲中型班都蚀成4000多万之类咧。 系 车路士今年算蚀得少啦。当然嗰、那个 balance sheet 嗰阵时未计阿萨拉，因为萨拉就啱啱就应该正式加盟啦。 系 咁啊，大1000多万啫， 系啊，十岁啦 啫，系嘛？咁就因为睇曼城咧，哇，好夸张， 曼城系夸，梗系夸张， 接近亿啊，接近到1亿，哇、真系。 我谂热刺虽然可能啱啱有巴尔。嗰笔数填一填啦，但我估佢都系负数。 哦，唔系，正数啊， 正数啊， 正数 啊， 正数嚟噶，因为巴尔嗰笔钱真 系 好大， 真系贴到好多， 真系 贴晒， 贴晒噶， 有证， 一个搞掂， 一个搞掂晒嘅吓。咁啊，跟住又讲讲皇，咁啊，马体会略咗讲过啦，咁啊，讲下皇马啦。 系 皇马咧就2-0人格。 皇马场有睇啊，吓 有睇啊， 我有俾贴士噶嘛，梗系睇住噶啦。 咁啊，场波嚟讲有睇，咁啊点睇先？你 唔系，我都真系比较估唔到，原来都几守得噶对方。 唔系，系守。得嘅呢队波系守得，因为佢个风格就因为好多啲乌甸尼斯嗰啲遮仗啊， 好多意甲兵， 系啊，好多意大利嗰啲球员，所以好守得嘅。 吓， 其实好早我已经讲呢队波系要小心。 我就大约睇咗即系上半场尾段开始睇咧，我就见其实出奇地咧，作客对皇马呢队波系定嘅。 系啊， 即系唔系话好慌失失嘅。 系啊，呢 咁所以呢一点就即系几令我几诧异啦，即系我比较少睇啦西甲上。 系，因为呢队格林纳达就有啲唔同嘅，即系同一般嘅西甲球队。 系 咁啊，同埋佢部分球员都有啲实力嘅，譬如讲阿比迪啊、伊杜拉啊呢啲球员都唔曳嘅。 系 咁啊，呢场波嚟讲咧，佢哋龙门罗拔图咧 打得 就表现得好好啊， 赢啊神交 神交，尤其是斯朗拿度呢个世界级 现 金球奖得主，我倒挂金钩之唔入咧，啊！我谂真系激死佢啊！ 激死我啦！如果3-0嘅话，咁咪可以三场都中晒咯。 争少少，不过嗰、因为最近咧，即系都好多球员咧就倒挂咧，咁啊出倒挂，有啲嘢助攻啦，有啲嘢入波啦， 即系都系佢啦。 啊，唔系佢，嗰球波就系上个礼拜摩纳哥嗰场奥金保斯，原来睇翻片段咧。好靓嘅倒挂金钩嚟嘅，原来即系佢入嗰球波系即系完全系球不落地嘅，好犀利。咁呢球斯朗亦都系球不落地，但好遗憾，咁就俾龙门挡翻出嚟。 反应好快啦， 系啊，个龙门好犀利。咁啊，两个入球啦，咁就喺下半场入嘅。 系 咁就摩迪咧，咁啊喺中路就俾阿卡华即喺右边嗰度。咁啊，然之后咧再推到18码边附近，就再加喺中间。 斯朗啦， 摩迪。摩迪再直线俾 C7， C7 犀利啊！ 跳舞啊！ 呢、這个波就一搓翻后面，再拨一拨，然之后左脚一射咧就入网。哇！睇到佢啲咁嘅球感咧，好犀利，真系不愧为啊！呢、這个咧系 宇宙级， 宇宙级 金球奖， 世界级都 又要靓仔， 系真系无人能及。啊！真系唔单止讲世界级先啊，宇宙级都要讲埋，所以金球奖。都系再讲多次，实至名归嘅， 永久性颁俾佢啦，好嘛？ 我谂都要，大佬，咁啊系啊嘛，真系好波啊，大佬唔好讲笑啊！咁啊呢球波就射得好靓啦，咁啊其后有一个罚球噶，咁咧就咁啊中人场中尾，咁所以其实斯朗拿度咧呢场波理论上。 係可以連中三元嘅。咁、嗯、但係呢只係入得一球就好遺憾、嗯、啊只係純粹可能係運氣上嘅問題，或者係對面嘅羅伯圖又 都打得好好。 係咁呢個 陣。只係一球神救咗，球波都救得好靚。 係呀、啊、救得好靚。咁啊其後啦，咁啊2比0球波就馬歇路左邊俾阿 C7, 咁啊 C7 再回傳俾馬歇路，馬歇路再地波俾中間冇人睇嘅賓斯馬就射入。咁啊賓斯馬啲入球嚟啦噃。啊好返啲啦噃。 好少少，但我見你都好沉。 可以㗎，可以㗎，咁啊呢、啊、几场波其实我上个礼拜讲啦都係 4-3-3 啦，好多时都係将迪马利亚撥即係拱得后少少咁样嘅，拍住阿朗素同埋摩迪咁样去踢嘅，咁啊总体效果都 ok 㗎。 呢场波其实正选系出咗巴尔嘅。 係巴尔系啊，即係前面打三个巴尔，右边 C7 左边 迪马利亚。 中间奔斯马， 奔斯马， 系将迪马利亚拱后啲嘅，好似系啦，咁就总体都表现 OK 啦， 够赢得啦，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呢、這个有几场就都几多入球嘅， 另一场就不尔包作客。5-1赢奥沙辛拿， 5-1啦，因为阿 Oscar 咧就喺个 group， 即系喺嗰个 Facebook 嘅 chat， 即系 group 嗰度咧都提过，即系不尔包呢队波啊。咁咧就佢讲特别提到佢又叫做高美斯吓，二拜高梅斯， 二拜高梅斯 系啦，呢个球员佢就 明日之星。 赞得好紧要，咁但系其实都系嘅，呢个球员明日之星嚟嘅，讲真，咁但系咧就当然其他球员，譬如讲苏沙尔达啊。譬如讲艾杜列斯，尤其是呢场波艾杜列斯入两球啦，吓呢、啊這个都几老牌嘅中锋嚟嘅。咁就另外就呢、這个安达夏里拉啊等等啦，呢轮不尔包系讲真系 fit 嘅。 甚至主场赢作客都可以， 作客都好犀利，咁所以佢嘅第四位咧，咁我觉得佢呢队波，即系佢同维拉利尔之间嘅争逐咧，都会几好睇嘅。 系， 即系呢两队波，因为都几攻击性，尤其是两队波嘅主场咧，系更加要留意。咁啊，但系维拉利尔啊争啲，就0-1就输咗俾华拉杜列呢、這个波吓。咁、啊呢场波嚟讲就双方个攻势就唔多嘅。咁啊，维拉利尔可能就作客嘅关系啦，所以就打得。唔係幾好嘅啫，總體嚟講，不如講前面啊呢、這個杜斯山杜士啊嗰啲就表現得真係水準以下嘅，講真就嚇，咁、啊、就因為就華拉杜列嗰 pair 中堅米杜域加埋捷西斯路爾達咧就打得比較好，咁啊球波亦都係噶，捷西斯路爾達咧。就咧係接應啊罰球咧，咁就係頭槌就線後就頂入，咁、就所以就華拉杜列一就爆冷。咁就贏咗呢場波，咁另外略略想會多講就一兩場就係有啲比較多入球嘅比賽，其中一場就西維爾對利雲特，嗱呢場波咧就西維爾攻勢好多啊，射門21就中12嘅。啊！即係中籠12次，即係嗰個控球率咧就去到70%，咁啊，但係呢場波都要輸，啊，真係 人哋效率高啊， 人哋啊 7射6中， 係啊，7射6中，係啊，好犀利。咁啊，第一球波就呢個咧係西維爾嘅後防啊，曲奇，咁咧就亞馬即係推入去亞馬島啦，咁就咧一個粒射就粒死咗利雲特嘅龍門，應該拿華斯。 系，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其后就西维尔呢个法斯奥呢个中间咧就禁区推跌咗咧呢个系巴拿，咁啊巴拿就自己搞掂埋个十二码，咁就1-1，咁啊其后咧就拉杰迪咧又系有球十二码嘅，因为咧呢个利云特嘅 MJ 森姆咧就手球，咁但系拉杰迪就射失咗，就中柱嘅，咁但系其后咧就去到下半场啦，68分钟到啦，就拉杰迪就短角球嚟嘅，1-1拉杰迪，咁啊有个角球点位就推入去左路入到禁区窄位咧就射入去，咁啊其实呢场波西维尔好多攻势，尤其是有唔少来自加拉杰迪嘅，因为今年就佢表现系好好啦， 好多球会上啦， 系。系啊，咁有一球系头槌，亦都系俾龙门咧，系拿华斯救翻出嚟嘅。咁就，但系虽然就西维尔好多攻势，咁但系咧，嗰球拉杰迪入嗰球3分钟之后咧，就又系呢个云查。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即系上个礼拜讲， 系啊，对巴塞又系角球，咁啊呢次咧就系左边角球就云查头槌， 呢个希腊中坚嚟噶嘛？ 系嘅，就顶咗入去，咁就其后咧，咁啊利云特再次系领先，就左边角球，咁就咧系前柱就射，即系射前柱攻门啦，龙门就比图呢、這个西维尔龙门挡翻出嚟，跟住就 M J 森姆咧就门前就搞掂，咁就咧系3-2，其后咧。就两个红牌就派埋两封利是、嗯、一个呢就即係惨跌人犯规啦，另外一个呢就嗰、那个球员呢就俾人就成个掉咗出去广告板嗰度，就落底线成个掉出去广告板，球证冇表示，於是就起返身一拱拱跌人，结果呢、嗯、就将拱跌人嗰个球即係将拱嘅嗰个球员即係讲埋出场，咁、嗯、即系一人一封利是，咁呢场波 九十分钟之后派嘅， 系啊，呢、嗯、场波结果就3-2，咁咧就呢、這个西维尔赢啦，最后讲多场添，华伦就2-2，爱斯宾奴嗱呢场波华伦咧系打个4-4-1-1阵式嘅，咁就阿约拿斯啊打嗰个中间嗰个一最前边咧就有一个新仔叫做帕高艾卡莎。呢、這个球员就都几有前途嘅啊！呢、這个帕高艾卡莎，嗯、我睇啲华伦西亚嗰啲嘅球迷嘅即系一啲嘅介绍，觉得呢个球员都 OK 嘅，都唔错、嗯，都可以留意。咁啊，呢场波嚟讲就爱斯宾奴就领先先嘅，因为呢场波咧，爱斯宾奴个 pair 箭头啊、嗯，沙治奥加西亚就大家熟悉啲啊。另外有位约翰哥杜巴，呢一 pair 前锋咧系表现得相当好。第一球波就两个球员嘅合作，嗯、后场即系长传掟上去咧，就哥杜巴头槌就先扇俾阿加西亚，加西亚跟住一个后争就接应啊，一比咗佢。走入去嘅哥杜巴，咁、嗯、啊哥杜巴终于落去禁区顶就劲射就入咗去，呢、這个就1-0就好早啊，3分钟就搞掂。 嗯， 跟住其后咧就去到4分钟之后咧，咁就呢个波就比亚迪呢个华伦西亚嘅中场球员就咧系切入去禁区，跟住帕高艾卡莎咧就入射喺禁区度射入，咁啊但系呢个波咧就其实都有少少即系可以讲嘅地方，就系话咧，其实当时咧当阿比亚迪切入禁区嗰阵时咧，就有两个球员咧同时都系入射禁区嘅，除咗帕高艾卡莎之外，就约拿斯，咁啊但系呢个波当佢阿比亚迪切入去嘅时候咧，两个球员咧都系冇越位嘅，同埋咧，当阿比亚迪切入去嗰阵时咧，因为阿艾卡莎就企咗阿约拿斯嘅前边嘅，咁啊，好多人都睇嗰、那个即系电视镜头，好似觉得约拿斯好似嗨到下个波，咁啊，但系咧其实就冇嘅，因为如果约拿斯嗨到个波，弹咗上去俾前面艾呢、這个帕高艾加莎咧，咁帕高艾卡莎就越位嘅，咁但系约拿斯冇垫到啊，咁啊真系冇越位啦，系嘛，咁就1-1。其后啦，咁就约拿斯啊，咁就咧系接应角球就顶入，最后咁就系呢个哥杜巴咧，咁就俾呢个马菲奥啊，咁、嗯、就成个就踢跌，就12码沙照加西亚就射入去，总体就2-2，场波其实 O K 嘅。都几好睇嘅，总体场波。 你先，我想问一下咧，华伦有嗰个奥利尼奥啊，即系前车仔嗰个中场咧。 系，哦，罗美奥。 罗美奥系。 罗美奥系。 波其实买断咗定系仲系借 的？借出去嘅。 哇！ 借出去嘅呢、這个，呢个系车路士球员嚟嘅，呢、這个 差啲唔记得咗添。 系啊，因为 原则上仲可以收翻嚟用。 啊，系，唔系原则上，系实际上都可以收翻嚟用。系呢、這个冇错噶，系车路士球员嚟噶。我觉得佢唔曳嘅，不过佢今年打华伦嘅表现就麻麻地啦。 出到唔到啦，但系 有一轮伤嘅，我总体觉得佢都颇为易伤嘅，讲真颇为易伤嘅，咁啊，所以都影响咗佢本身嗰个发挥。 我谂佢都翻唔到车仔啦，而家又有马迪，又有拉美尼斯。 哦，唔系嘅，可以将拉美尼斯拱前嚟用噶嘛？你唔记得拉美尼斯当初系打翼 宾菲加嘅时候都系打 中。系咯，咁啊，所以就难讲嘅。咁啊，呢场好啦，榜啦， 系 咁啊，其实就维持。一差唔多噶啦， 一样 啦。除咗系啦，除咗就系话第五位维拉利尔距离毕尔包已经系即系将个距离拉开咗5分之外， 系 咁啊。第六位皇苏就未打嘅嗰场波吓， 今晚打啊嘛。 系啦，冇错。咁就包尾就贝迪斯仍然都系包尾，唉、哎，真系都 再输一场啦。 真系都冇得救啦呢队波。咁啊，华力简奴同华拉杜列就分别尾二同尾三 ，L check 就今晚打嘅就尾四，马拉加尾五啦。 嗯， 要小心啦吓，咁、啊、就咧，咁就 咁就时间系咪差唔多啦，的总？ 嗯， 好啦，咁啊唞唞先啦吓。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